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 Into the Harlem Shake. Con los terroristas, con los terroristas, con los terroristas, ta ta ta. Con los terroristas, con los terroristas, con los terroristas, los ta ta ta. Con los terroristas, con los terroristas, con los terroristas. 存在你的手机，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多少次我告诉自己此情可待已成追忆，多少次我告诫自己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点急，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多少次我告诉自己此情可待已成追忆，多少次我告诫自己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点急，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点急，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